Town Girls 来自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开场音乐，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周末愉快。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第一小时就是这些个融合的爵士音乐内容了，希望能够来喜欢。而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感受 Soul Jazz， 来自于 Antonio Vannucci featuring Simon Squampa， 来一起关注我们今天的爵士音乐作品，一首接一首，节奏驾到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ever met a man of good character where women are concerned? Well, I haven't. I find the moment that a woman makes friends with me, she becomes jealous, exacting, suspicious, and a damn nuisance. And I find the moment that I make friends with a woman, I become selfish and tyrannical. listening to Rhythm X节奏驾到。 很多时候我们太过于低估了音乐的能量，那么今天我们所听到这样的一个融合的爵士音乐内容，首首都会有它各自的一种特点跟精彩之处。刚刚我们所听到的音乐呢，叫做 Ballroom Breakers， 来自于 Dunkable。 那么我们之前还听到了也包括有 Ordinary Man 来自于 Chinese Man， 还有呢像是 Justin Humphries featuring Gary McKay 带给我们的 Ace the Man。 我们会听到了有酸性爵士融合爵士，有这样的一种灵魂的音乐在里边，还能够听到这种 hip hop 爵士啊。很多人会说跨界爵士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种 hip hop， 它跟爵士音乐的一种跨界，你可能之前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好歌曲和好音乐内容，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要查询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歌单，你可以来现在通过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看一看我们本周本期节目的音乐列表是什么样子的。继续来关注我们下面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 Type 5带给我们的Grand Things Retain。 Alright. There was a cat from Brooklyn by the name of Romeo. His folks, they came from Italy many years ago. One night he met young Geraldine.Dame from out of town. When Geraldine was dancing, she would bring the ballroom down. Wave those paws in the air, spin around like Fred Astaire. Slip me five if we can jive. That's Geraldine's routine. Lift those puppies off the ground, swing those hips, shake them down. It's rag, it's razz, it's snazzy jazz. That's Geraldine's routine. Wave those paws in the air, spin around like Fred Astaire. Slip me five if we can jive. That's Geraldine's routine. Lift those puppies off the ground, swing those hips and shake them down. Let's hump, let's jump, let's thumpity bump. It's Geraldine's routine. Her mama was a stripper, and so was Geraldine.She learned a strip on Mardi Gras way down in New Orleans. Now Romeo was wacky, he was dizzy for this dame. He learned a dance and got the chance to be Geraldine's new flame. Wave those paws in the air, spin around like Fred Astaire. Slip me five if we can jive. That's Geraldine's routine. Lift those puppies off the ground, swing those hips and shake them down. It's rag, it's razz, it's snazzy jazz. That's Geraldine's routine. Wave those paws in the air, spin around like Fred Astaire. Slip me five if we can jive. That's Geraldine's routine. Lift those puppies off the ground, swing those hips and shake them down. Let's hump, let's jump, let's thumpity bump. It's Geraldine's routine. It's Geraldine's routine. Wave those paws in the air, spin around like Fred Astaire. Slip me five if we can jive. That's Geraldine's routine. Lift those puppies off the ground, swing those hips and shake them down. Let's hump, let's jump, let's thumpity bump. It's Geraldine's routine. Geraldine's Routine， 日常例行工作的一个 Geraldine 女士哈，来自于 Type 5 她的音乐。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时段当中最后的一首音乐作品了，来自于 Baffle Stella 带给我们的 For Delay。 那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稍后时间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的一个时段依然是融合爵士音乐内容，希望您能够来喜欢。周末愉快， Happy Weekend。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八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日前，一场名为《聆听经典》的室内音乐会于首都市民音乐厅开场。在朝阳区文化委员会的指导下，朝阳区内的企业团委积极响应，组织了近20位青年团员参加了此次民乐欣赏活动，共同领略民族音乐魅力的同时，凝聚青年力量。音乐会在金蛇狂舞、热烈欢腾昂扬激愤的旋律当中拉开帷幕，90多分钟的时间里，琵琶语、小放牛、西部民歌组曲、瑶族舞曲、湘江情、春节序曲等12首民族乐曲接连上演，向观众展现了精彩绝伦的华夏之音，现场掌声雷动，喝彩不断。《檀香刑》是著名作家莫言的代表作之一。12月4号和5号，民族歌剧《檀香刑》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歌剧以清末德国殖民侵略山东半岛引发人民抗击外敌暴行的事件为背景，叙述了带头领导这起反殖民斗争的民间艺人孙炳将被施以檀香刑过程中的加恨情仇。蓝花花是陕北民歌中的代表作。12月20号到25号，以这首民歌为创作灵感制作的原创歌剧《蓝花花》将开启第二轮巡演，指挥家吕嘉将携手李欣彤、杨琪、关智京等歌唱家共同演绎。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es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Welcome to Ri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是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 Crazy in Love。 像这样一首歌呢，可以回溯到2003年的5月18号。这样一首歌当时呢，是被我们非常熟悉的 Beyonce 跟 Jay-Z 来一起联合演唱的一首歌曲啊，应该说是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了。 Crazy in Love 的翻唱版本也有很多，但这版你可能没有听到过。而这样一个版本就是来自于很著名的一个叫做 Old Jazz and Positive Vibe， 他们的这样一个团队叫做 SwingRepublic 啊，摇摆共和国，他们呢带给我们的一种全新的翻唱和演奏，很有意思的一种演奏，对不对啊？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会跟你去分享更多的一种融合的爵士音乐内容，用爵士音乐的方式去演奏、演示、演唱各种各样的流行音乐和我们爵士音乐的一种传统的融合的变革，我们会什么样子？今天慢慢去体验一下。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ing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继续听下去，来自于 Tape 5带给我们的 Madame Conquette。 against strict policy. Hey there, Mr. Flushy Freddy, don't go pointing your finger at me. I might bite it off. I'm so unimpressed. Sure, honey, I'll follow suit if you follow my track. 这音乐叫做 Sharp Funkster， 来自于 Gary McKay featuring Justin Hempfest， 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音乐作品呢，叫做节奏驾到。那我们可以听到有 Zoo Wax 带给我们的 9 to 5， 还能够听到刚刚我们所听到这样的一首来自 Take 5的 Madame Concrete。 那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听到用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去形容一句话，叫做 Music is the only realist utopia，就是真实的世界跟一种虚拟的世界跟我们的这种超现实世界的一种混合，音乐就是能够去混合这样的一种世界的一个大平台了。希望您可以来喜欢我们的音乐，还有我们这样的一档神奇的节目，叫做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在刚刚我们所听到的 Zoo Wax 当中这9 to 5里边呢，会听到有一种一本正经而若无其事的男生的伴唱，会觉得特别有一种玻璃的感觉哈，就是一种特别有旁观感。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在听音乐时候自己呢是处于一个局外人，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音乐制作人们他们在 studio 里边去制作音乐的时候，那些个设备，那些个人们的样子，在听这样的音乐，你会不会多了一种画面感跟想象呢？继续来听 Sharp Funkster 以及 Make My Music。 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From the Walt Disney picture, Make My Music. 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Come back, angel, and bar the door and declare

来自于 All Blanc 带给我们的全新歌曲 Brooklyn in the Summer， 在夏天的布鲁克林，你感受过没有呢？反正我还是没有的哈，因为在当天我曾经去过一次纽约，发现把我冻傻了。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akes Me Here Comes the Beats，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来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们呢是在每个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准时为您直播，凌晨2点到4点还会有一次重播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想要查询歌单您可以来现在通过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看一看我们的歌单列表是什么样子的，每期节目呢都会有一个歌单为您列好了呈现好了哈。来继续关注我们下面的歌曲吧。今天呢我们在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都会是这样的一些个欧美流行音乐哈，尤其都是一些个在榜单当中或者是刚刚发行的一些全新单曲，在11月份呢10月份呢可以说是新歌不断。 So come up next， 5秒剩下他们有新歌咯， 5 seconds of summer Young Blood， 一起来听。 Remember the words you told me Love me till the day I die Surrender my everything Cause you made me believe you're mineYeah, you used to call me baby, now you're calling me by name、Takes one to know one, yeah, you beat me at my own damn game You pushing, you pushing, I'm pulling away from you I giving, I giving, I giving you take, giving you take Young blood, see you want me, see you want meOne of us gets too drunk and calls about 100 times So who you been calling, baby? Nobody could take my place When you're looking at those strangers Hope to God you see my face Young blood, see you want me, see you want meI'm shy, shy, shy. Tell me that you want me to na na na. Baby, dance with me. 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Clap your hands with me. Throw your friends with me. 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Clap your hands with me. Throw your friends with me. Beating heart, racing in my chest. Phrase Max 节奏驾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DMCE 的一首2018年的新歌 Dance， 这也是他呢在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突然间无任何征兆马上发表了一首这样的全新单曲，叫做 Dance， 跳舞哈。我们听到这样的歌曲可以能够让我们去跟随整个的音乐的节奏跳起一段 popping 或者 locking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唱跳节奏啊，这样的一种 funky 的舞曲风格的摇滚团队，来自于 DMCE 的 Dance， 希望你能够来喜欢，继续关注我们下面的好歌。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美国的一个乐团啊，非常年轻的乐团，纽约的一个 A Great Big World 带给我们的 Younger， 5月11号全新发行，一起来听听看。 I wish I was younger, the fat kid with the big blue eyes full of wonder. No shame, no fame, no worries, the king of wiffle ball. Without a care at all. I wish I was younger, keeping track of the lightning strikes and the thunder. Barely 13, no hurry, my feet over the doesn't matter if I fall. I wish I was younger. I wish I was younger. I wish I was younger. Barbies and fashion shows with my brother.Those days. wish I was younger. Butterflies in my chest when I asked for your number. You smiled and said, "You're funny." Two words and I was gone. You wrote it on my arm. I swear we set off the alarm.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You need a big gun, big enough to hold your love. You need a big gun, big enough to fill you up. You keep me up at night. My messages you do not reply. You know I still like you the most. The best of the best and the worst of the worst. Well, you can never know the places that I go. I still like you the most. You'll always be my favorite ghost. You need a big God. Jesus to Christ, it hurts. Though I know I should know better, well, I can make this work. Is it just part of the process? Jesus Christ, it hurts. Slide down to the sea. 门票特价五折抢，漂流景区拼团出游享五折，三亚、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千元优惠。 熟悉的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全北京都在听的声音。 嘿，这里是 Rhythm Mix 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Here comes the beats。 五年，520期的节奏驾到，让周末的音乐陪伴成为一种习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融合爵士、欧美流行，持放 Remix 电音舞曲。节奏驾到，用温暖表达我爱你。 多听会有好身材哦。 Waves get lost in the ocean. 7 billion swimmers, man, I'm going through the motions. Sent up a flare, need love and devotion. Trade it for some faces that I'll never know. Notion. Maybe I should try to find the old me. Take me to the places and the people that know me. Trying to disconnect, thinking maybe you could show me. There's so many people here, then why am I so lonely? Good friends, hard to find, let's face it. Buy the perfect home when there's a flood in the basement. Need a couple dollars now and I ain't trying to chase it. Kids from Oklahoma, man, we don't waste it. I'm just trying to paint the picture for me. Something I could give a damn about in maybe 40 years. And I've been ready and willing and able to edit the story. Cause there's too many people here to be so damn lonely. I'm switching to a new lane. Foot to the floor, man, searching for the real thing. Need somebody else sometimes, ain't no shame. Head to the clouds, ain't. It's like, can I get a connection? Can I get a connection? Can I get a connection? Can I get a connection? I can see it in my, reflection. 我发现很多歌手们他们都特别爱发单曲啊，一首一首发歌曲，然后呢会了很长时间，基本上是一年以上才会再发一张专辑这样子。刚刚是来自于 Warm Pop 带给我们的 Connection， 2018年的6月26号发行了一张单曲，没错。下来听一下来自于 Megan Trainor 带给我们的 Let You Be Right， 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Forget you love me when I break things, make things a little bit uncomfy. Baby, don't hate me. You probably think I'm crazy and it's stupid and foolish the way we've been behaving. So don't keep dragging this on and on when you know that you're wrong. You're wrong. I don't wanna fight tonight. I'ma let you be right.I'ma let you be right. We can make up if you just kiss me at the next traffic light. I don't wanna fight tonight. I'ma let you be right. Let you be right. Oh, oh, oh, oh, oh. Let you be right. Let you be right. Oh, oh, oh, oh, oh. Let you be right. Ooh. Trust me, trust me. I need you to trust me. Cause I say shit I don't mean. Words for me ain't easyOh baby, don't hate me. You probably think I'm crazy and it's stupid and foolish the way we've been behaving. Yeah. So don't keep dragging this on and on when you know that you're on.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1999年2月13号，周星驰自导自演的电影《喜剧之王》在香港上映，成为周星驰喜剧作品当中的代表作。20年后，周星驰将为观众带来新《喜剧之王》。这部影片昨天首次曝光了片名和海报，同时宣布将在2019年大年初一上映。目前片方对影片的主演和剧情仍是秘而不宣，只是透露周星驰3年之前就开始创作这部新作的剧本，风格则将会延续20年前《喜剧之王》那种走心加接地气的纯搞笑风格。继《我在故宫修文物》之后，导演萧寒历时2年行走了10万公里，带来一部全新的纪录电影《100年很长吗》。《100年很长吗》在北京举行全国首映礼，萧寒携团队及主人公黄忠坚到场分享创作历程。说起铺设这部纪录片的初衷，萧寒表示自己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世界上有很多普通人，他们身上的故事也非常动人。据了解呢，这部纪录片将于12月1号全国公映。近日，一带一路塞尔维亚电影展映开幕，开幕影片《再见仍是朋友》的导演戈兰拉多瓦诺维奇也专程抵京。这次影展放映的《再见仍是朋友》《爱姗姗来迟》，为迈克尔·杰克逊铸造雕像，《我们将是世界冠军》以及《不插电寻找吹夜笛的人》5部影片，涵盖了剧情、爱情、战争、喜剧、记录等类型，是塞尔维亚近2年出品的电影佳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熟悉的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全北京都在听的声音。 Hey， 这里是 Rhythm Mix 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Here comes the beats。 5年，520期的节奏驾到，让周末的音乐陪伴成为一种习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融合爵士、欧美流行，持放 Remix 电音舞曲，节奏驾到，用温暖表达我爱你，多听会有好身材哦。 Don't cry, snowman, not in front of me. Who'll get your tears if you can't get me, darling? If you can't get me, darling. Don't cry, snowman, don't leave me this way. A bottle of water can't hold me close, baby. Can't hold me close, baby. I want you to know.Will you hear my secrets if you don't have ears, baby? If you don't have ears, baby,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I'm never leaving, cause I miss the snow till death will be freezing. Yeah, you are my home for all seasons. So come on, let's go. Let's go below zero and hide from the sun.At the North Pole and he'll have a year. Please don't cry no tears now. It's Christmas, baby. My snowman and me, yeah. My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的音乐正在直播当中，刚刚的音乐来自于 C 啊，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首叫做 Snowman 啊，雪人的作品，来自于他的一张专辑叫做 Everyday is Christmas。 那么目前呢，很多的五星酒店都已经开始来去做这样的一个Christmas 点亮的活动，那么包括昨天晚上应该是在11月的时候最大的一次点亮活动了。那么今天呢是12月份的第一天，所以呢我们马上就要接近各种各样的一个年底呀、新年的时间了，所以很多人也会觉得这一年真的过得很快，因为它真的是过去了。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您去用温度告诉自己，还应该好好守候一下这样的一种神奇的音乐。神奇的音乐来看一看，在2018年6月9号全新发行的一张唱片，来自于 Maroon 5， 他们的唱片叫做 Three Little Birds， 三只小鸟哈。那其中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合作，包括呢之前还跟 Cardi B 发布了热门单曲 Girls Like You The Remix 版本之后呢，这样一个 Maroon 5带来全新的一个复古的新单曲和这种新的听感。那么魔力红这回也是有新的一种创作的 理念啊，告诉了我们。继续来听一下我们的好歌曲 Three Little Birds， 这样一个新单曲，全新来感受一把。 北京 Music Radio Razor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Here Comes the Beats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那么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歌曲来自 Mer 5， 魔力红带给我们的 Three Little Birds。 那么下面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今天另外的一个音乐的串烧的时间当中了，我们要给您送出一个长达九分钟的音乐串烧。这个串烧来自于Kelly Clarkson。 那今天呢，我们要去跟您去盘点一下 Kelly Clarkson 他从2002年到2018年间的一些个歌曲，你是否能够被他的音乐所感染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来回顾一下 Kelly 他自己的一些个人生历程。他首先呢是出生在1982年的4月24号在 Texas 的这个沃斯堡市出生。那2002年呢， Kelly Clarkson 他也是成为了第一届 American Idol 美国偶像的比赛的冠军，然后赛后发行了个人单曲 A Moment Like This， 并且登顶了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百强单曲榜的首位。在2003年呢，也是发行个人首张专辑 Thankful， 获得了美国 Billboard 的200强的专辑的榜单的冠军。那么又时隔了3年过去了，2006年的时候呢， Kelly Clarkson 他也获得第48届的格莱美所颁发的最佳流行女声跟最佳流行专辑两项大奖，第55届格莱美音乐奖他也凭借了第四张专辑 OIFIWANT再次获得了格莱美奖所颁发的最佳流行专辑奖项。而到了2017年的时候，他也发行了一张新专辑叫做 Meaning of Life。 而那么到今天，他的歌曲还依然能够被我们所传唱着，所被人们喜爱着。 Kelly 呢也是作为一个美国的女歌手虽然说呢如今来讲应该说年纪不算太过于年轻了，但是她依然活跃在乐坛当中，起码颜值是始终在线的。 So coming up next Music Evolution， 来关注一下 Kelly Clarkson 2002年到2018年的一些个音乐表现是什么样子的吧。欢迎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直播，马上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看一看我们本周本期节目的歌曲音乐列表，为您已经列好顺序喽。A moment like this. Some people wait a lifetime for a moment like this. 2003年的单曲 Miss Independent。这首歌叫做 Low， 依然来自于2003年，狂野的一面充分展现。The trouble with love is it can tear you up inside, make your heart. 2004年的歌曲 Break Away， 一首大歌打动你我。Since You Be Gone， 这也是我传唱最广的一首歌曲之一了。2005年 Behind This Haze of Eyes， 2006年的 Walk Away。一首歌公路大片马上登场， Go 速度与激情。2007年的 Never Again， Don't Waste Your Time by Kelly Clarkson。 MV 当中的男主特别的帅。2009年的单曲 My Life Who's Sick Without You。2009年的歌曲 I Do Not Hook Up。 Already Gone。 用古典音乐加上流行音乐，2010年Kelly Clarkson featuring Jason Aldean, Don't You Wanna Stay? Don't you wanna stay here a little while? Mr. Know It All.到了2012年，又会有一首爆款单曲《Stronger》。2012年的单曲《Dark Side》，重见天日。Catch my breath. Don't rush. 2012年出品。People Like This 2013年的歌曲，来自于 Kelly Clarkson。 同年还有另外一首单曲叫做 Tied It Up， 一场盛大的婚礼。Underneath the tree before the Christmas。这样一首歌 Silent Night， 我们再熟悉不过，特别适合在12月份来听听看。但这一年当中，凯莉也是感觉最胖的一年。到了2014年 ，Wrapped in Red， 继续送出她的情感与温暖。2015年是一个机会转折的一年 ，Heartbeat Song。Invisible。MV 当中加了一些个科幻的元素。Kelly featuring Ben Hannah Second Hand Heart 二手心啊。2015年另外一首单曲 Piece by Piece， MV 当中是用黑白色体现了人生的美好。到了2017年 Love So Soft， 用爆炸式的情感来告诉了我们他自己又胖了很多。Move you. 2017年的 Christmas Eve， 我不知道他怎么了，真的是已经发福的一发不可收拾哈。Meaning of life， 他已经意识到开始要减肥。